当年的放你在心里，如今是否心里的那块地方还为他保留呢？还是慢慢的想开了，放下了，真的已经对于现在的生活本身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了。欢迎来到为亲情、友情、爱情，为呵护自己的小心情送去一首歌的爱得更久点。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不管能否成功，但只要去做努力，这件事情就离你很近了。 没人打开的记忆又自动播放在夜空里，离开的人，陨落的流星又回来，要我的心，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泥泞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 是拥有和你有关的回忆。 对，这首歌就是《重返二十岁》当中的微甜的回忆。迷糊糊1992，他说这首歌好熟悉啊，其实不过就是2015年的事情，转眼间就忘记了。这首歌也带给你，也带给从2002年当初我做音乐礼品卡开始，到后来的帮帮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到今天的爱得更久点，一路对于这样复古的点歌节目都表示喜欢的你们，不管我是否为你们点播成功，大家都没有真的放弃过，还是很认真的在点歌，因为你们相信早晚有一天这件事情一定会在你的生活中发生的。好吧，就让这种惊喜还有这种人生的奇妙感一直伴随着你我。好，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真的为你高兴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今天和自己爱的人一起搞定一个稳定的居所，长长久久的甜蜜小日子就向我们招手啦。王小丹的好天气，这首歌就送给你们两个，叫做一路两个人。 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你是我黑夜的太阳。 小丹的好天气和你的男朋友，希望你们就这样一直幸福着，一路两个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记得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彼此，那是因为彼此真的是至少你认识的人当中和你最有感觉的。好吧，继续你们的幸福，我们也继续爱得更久点。 Great, quiet and tired and mean, looking at a worried scene, try to make you mad at me, over the phone, red eyes and fires and times, I'm taken by a nursery rhyme, I wanna make a ray of sunshine Gonna have you 这首歌呢，也带给今天晚上来到节目中，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听到广播中这些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还有我和你在一起的声音，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听友，谢谢你给予这档节目这么高的评价。蓝色土耳其的街，希望你能够继续这种好的状态，一天已经快要结束了，人呢是应该善待自己，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哪怕现在这个不好的结果也许也是一个伏笔，你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活着嘛，总会有好事情发生的。好，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我们来看下面这份祝福。这份祝福呢，也是早早就做好准备的一位听友，他很想在今天晚上点播一首歌曲，这是在微博上的名字叫也不想说了的小媳妇儿。他说今天呢是我老公的生日，我们从大一就在一起，至今已经有16年了，这些年来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彼此的喜怒哀乐，今天我们一家人刚刚吃过蛋糕，围坐着在一起，在餐桌前听着爱得更久点，享受着人间的幸福，想点播一首歌曲，要对老公说生日快乐，要一直这样幸福到老，真的为你们开心，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5度，明天早晨气温低，出行注意添衣保暖。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虽然较今天有所转差，但大气透明度还不错，比较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原定于10月26号上映的电影《大轰炸》昨天正式确定取消上映。昨天下午，导演萧峰发布了一条微博，称再多的事实都于事无补，再多的清白都难挡抹黑，再多的付出都难免决绝，是到放下的时候了。此后，电影《大轰炸》官方微博向媒体透露，影片已取消上映计划。电影《大轰炸》曾因其豪华的演员阵容受到广泛关注，但影片的命运可谓多舛，经历8年时间制作完成，却一直深陷黑心洗钱、偷税漏税的传闻中，上映日期更是一改再改。继续来关注，电影《非洲遇见你》宣布定档明天全国上映。《非洲遇见你》通过一段生死逃亡故事，展现了在非洲致力于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志愿者，以及非洲中资企业支持反盗猎事业的真实现状。非洲遇见你在奔赴津巴布韦完成实地全景拍摄的过程中，剧组得到了津巴布韦政府、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中非民间商会、野生救援、非洲中资企业的鼎力支持，并与当地的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见证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晚上9点33分，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我是陪伴你的韩丽。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 沮丧，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是在哪边该下车，却 来自睫毛弯弯的王心凌带来的羽毛。这首歌呢也是一位今天晚上心情比较低落的小女生点播的，刚刚走向社会，找到了工作，可能在起步阶段都会遇到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不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但是又很害怕失去，所以就会每天都很纠结。这个人生阶段每个人都会经历，请你先放轻松，拿出最好的姿态，抱着我就是以学习的姿态来过每一天，你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事情上不会像过去那样急于求成了，慢慢来。晚上9:38，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来看看下面这对情侣的情侣啊。这是来自怂小孩 ABC 要点播的，他说我是竹子，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和我老公，今天呢离我们的幸福小屋又近了一步，以后我们要更加努力，为了只属于我们的未来。好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辛，都会觉得这是甜蜜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像这首星球坠落里所唱的一样，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 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声音。我就想拥有一首 Rocket， 随时笑得立在那里，插曲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那是假的，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Always。想等待带你来比赛，两个人像在戏剧，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从没有什么秘密，你谁的手都急，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在东一个在西， 很开心的歌哈，继续这种好的简单的感觉，来听这首快乐崇拜收割人小叶。 生命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15并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卷风，左右摇摆身上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跟王八怪不如一起精彩，快 要喊什么 ？Big boys, big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欢乐崇拜，欢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播放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关键是不是真正暴力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欢乐崇拜， 欢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欢乐你邀请他依赖，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Come on， 忘记了心灵的请跟我来，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讲了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就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是的，我们要做快乐的粉丝啊，快乐的粉丝，这个要两重意思哈。因为有一句话可能你也经常读到，就是快乐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那些快乐的人并不是生活中没有烦恼，而是他能把烦恼放得比较低，并且找办法解决烦恼。今天晚上最后这首歌叫做我们终将是错过，这样的结局是很遗憾的。 爱情又给我上了一课，陷入伤痛的沼泽，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对结局束手无策，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界路过，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我看出你的不舍，你看着我的难过，情绪在拼命的拉扯，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界路过，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离开时的不快乐，再见时难分难舍，爱过的感觉你我还记得，选择总让人痛得深刻，你我平静依旧的生活，然而被争吵打破，爱情又给我上了一课，陷入伤痛的沼泽，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对结局束手无策，从你的世界路过，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我看出你的不舍，你看出我的难过，情绪在拼命的拉扯，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界路过，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离开时的不快乐，再见时难分难舍，爱过的感觉你我记得，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 间路过，错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我看出你的不舍，你看出我的难过，情绪在拼命的拉扯。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界路过，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离开时的不快乐，再见时难分难舍，爱过的感觉你我还记得。 事已至此，大概任何的挽留都没有办法对结局有绝对性的改变，不如都先安静地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缘分非常足的时候，大概说什么做什么都非常顺，但一旦不足，大概一切都很拧巴。